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上个星期咧，我哋介绍法国诗人艾吕雅啦，今集继续系法国诗人。 今集系佢嘅朋友，其实系某种程度咧，同佢形成一个镜像一样嘅好朋友吓、就呢个普雷维尔啊，雅克普雷维尔咧，其实系法国咧上个世纪最流行嘅，即系最有公众号召力嘅诗人。咁因为咧，佢大多数嘅诗咧，好多诗都被改成流行曲啊， 系仲好好听。 系啦，我哋熟悉嘅伊芙蒙当啦吓，嗰啲法国嘅呢叫咩乡颂啊，嗰啲咧好多都系唱佢嘅诗嘅。咁当然啦，佢嘅诗咧好多系爱情诗、所以咁流行。但是呢我今次呢介绍他的诗集呢、叫做华语集呢里面呢我又刻意呢找了一些呢即比较暧昧比较复杂或者是其实不是单纯是爱情的诗歌跟大家去分享的。 啊、首先来听听这一首《我看见其中几个人》。 我看见其中几个人，普雷维尔。我看见其中一个人坐在另一个人的帽子上，他面色苍白，他浑身颤抖，他等待着什么，不管是什么，战争、世界末日，他一动也不能动，一句话也说不出。而另一个人在找他的帽子，脸色更加苍白，他也浑身颤抖，不停地念叨，我的帽子，我的帽子，他想哭泣。我看见其中一个人在读报纸，一个人向国旗敬礼，一个人穿一身黑衣，他有一只表，一条手表链，一个小钱包，一枚荣誉勋章和一副夹鼻眼镜。我看见其中一个人拉着孩子的手嚷嚷，一个人牵着一条狗，一个人提着一杆剑杖，一个人在哭，一个人走进教堂，一个人从教堂走出。 我看见其中几个人，咁就系普雷维尔嘅作品。 我看见其中几个人呢，首先咧系普雷维尔咧喺1930几年时候写嘅。无论当时读或者依家读咧，其实你都会觉得好奇怪，因为佢入边咧描述紧咧佢放眼望见嘅一啲人，但呢啲人咧个个都好复杂、好暧昧。点解呢？比如话，点解一个人坐喺另一个人顶帽度？而呢个坐喺人哋顶帽上面嘅人反而好惊，咁另一个人咧揾唔到自己，揾唔到自己顶帽咧，亦都好惊。咁跟住落嚟咧，就一连串人出现啦。哇，其实咧入边咧有一种隐隐嘅暗示，唔知大家觉唔觉得有一种不安，就系、好似一场灾难或者一场战争即将开始咁样。其实系诗人敏感到咧，即系呢个一战二战之间嗰种气氛啊，嗰种肃杀嘅气氛又好，或者系咧 风雨欲来 系啦，山雨欲来嘅气氛。其实呢首诗对后嚟 Bob Dylan 咧好大影响。Bob Dylan 咧都好兴咧，即系写一条街上边好多嘅人，唔同嘅人咧喺度做紧啲好似平平无奇的事，但是读者读来呢又好像大有心意。咁佢入面呢呢首诗唯一有啲被解读到出嚟嘅，比如话有个人向国旗敬礼，但係跟住下面呢就是、一个人身着黑衣。咁其实有啲人就话係讽刺緊呢嗰啲鼓吹人哋呢为国家而死。呢、爱国主义最后嚟嘅呢，跟住落嚟嘅呢就係、一个着住丧服，为就系为自己即系死亡嘅亲人送葬嘅人啊！但系呢个人着住黑衣嘅人咧，佢入边又提到佢有一枚咧荣誉勋章、哦，即系我哋成日都会讽刺嘅就系话战争咧系老人发起啊，然后年轻人送死，最后老人家攞勋章，嗰种叫战争嘛。咁入边咧仲有最后你都睇到啦，佢话一个人入教堂，一 一个行出教堂。咁入教堂同出教堂都好似有唔同嘅意味啊，到底系婚礼定系葬礼呢？咁成首诗咧，佢入边都好暧昧嘅。呢、這个时候我哋再翻翻去一开头嘅时候，佢话呢个人坐咗喺人哋顶帽上边，咁你骤眼睇嚟好似系欺凌人哋咁样。因为帽是戴在头上，亦都等同于一个人的尊严。但是反而这个坐在人帽上面的人呢，他都是不安的，他是颤抖的。那其实可能是象征了诗人当时对战争的看法。任何一场战争是没有赢家的，无论德国赢法国赢，最后大家都是输家。 嗯，因为是战争嘛。 是啊。 这首就是我看见其中几个人。跟着下来我们要听手摇风琴。 手摇风琴，普雷维尔。我弹钢琴，一个人说我拉提琴，另一个人说我弹竖琴，我弹班卓琴，我拉小提琴，我吹风笛，我吹长笛，我摇木铃，一个接一个，大家喋喋不休，讨论他们弹奏的乐器，听不到任何音乐，所有的人都在讨论，喋喋不休，没有人演奏，只有角落里一个人默不作声。你演奏什么乐器呢？默不作声一言不发的先生。音乐家们问道，我拉手摇风琴，我也换刀子。这个始终一言不发的人答道，然后他拿着刀走上前，杀了所有的音乐家。随即他拉起手摇风琴，而他的音乐如此真实，如此鲜活，如此美妙。房主的小女儿百无聊赖躺在钢琴下睡觉，此刻也从钢琴下转了出来。她说，我换滚铁环，换闭眼睛用球打人，我换做小房子，我换水桶，我换铲子，我换过家家，我换捉人游戏，我换布娃娃，我换小羊扇，我和弟弟换，我和妹妹换，我换警察捉小偷。但这些已结束，这些都已结束。我要换杀人游戏，我要换手摇风琴。男人挽起女孩的手，他们走进一座座城市，走进一个个花园和房子，他们大肆杀戮，然后结了婚，生了很多孩子。但是老大学了钢琴，老二学了提琴，老三学了竖琴，老四学了木铃，老五学了小提琴，然后他们就开始喋喋不休，喋喋不休，喋喋不休，再也听不到音乐，又从头开始了一切。 手摇风琴，普雷维尔的作品。 手摇风琴呢和前面这首一脉相承，但呢就更加之有一种呢黑色童谣的意思。咁呢首呢正如佢嘅题目一样，手摇风琴就佢本身就带有好强嘅摇曲嘅味道。咁摇曲呢我最喜欢听就係嗰啲所谓黑暗童谣。呢首就好典型，就係嗰啲黑暗童謠。但成個節奏我哋頭先聽呢，真係似十宗呢。如果你哋去歐洲呢，見到有啲乞衣呢係用手搖風琴，唔知你有冇見過。我見過啲老乞衣手搖風琴呢，即係佢唔係手風琴，亦都唔係嗰啲彈嘅風琴，係一隻手一邊搖搖啲風，一隻手彈啲鍵盤。 要搞嘅。 係啦，要搞嘅。呢啲可以講係上個世紀即係有一啲流浪漢嘅標準配搭。咁入面呢，佢一開始出嚟嘅一班人呢，全部都係用啲好高級嘅樂器， 鋼琴啦、 交響樂團嘅配置下，咁樹琴啦、小提琴、長笛呢啲等等、但係個個呢，佢諷刺就係話個個都喺度談論緊佢哋嘅樂器，但係冇人彈奏樂器喎。咁卒之呢，有一個人出現啦，佢唔談論自己樂器，佢話呢，我係玩手搖風琴嘅，但係我都亦都玩刀喎。 刀子 啊，佢玩刀子，咁呢个好恐怖啦，好似个死神嘅形象咁样。而且佢用嘅咧系我头先讲啦，系乞衣啊、流浪汉用嘅乐器，跟住将啲人全部解决咗。跟住再出嚟一个人物咧，就系、一直匿埋喺钢琴下边嘅呢个房东嘅小女儿出嚟咧，佢话我要玩杀人游戏，哇，真系好嗰种死亡童谣啊！跟住咧呢两个人咧，仲要咧结咗婚。 大仕途啦。到底佢讲緊嘅系咪法西斯呢，我哋亦都当然判断唔到啦，但係好有可能系影射緊呢样嘢。比如话我哋经常讲话纳粹呢，佢哋嗰班军官啊，其实都系受过好高等嘅教育嘅，即系话佢哋都识得欣赏贝多芬啊，识得欣赏巴克啊咁样。但系同时呢，佢毁灭文明嘅时候，亦都系毫不手软啊，就好似入边呢一个人咁样，好似死神一样嘅人。咁呢个死神嘅形象呢都好漫画化，一隻手揸住个风琴，一隻手揸住把刀，两样嘢好似係相反嘅，一个象征音乐艺术，一个象征嘅就係屠杀啊邪恶。咁就好似我哋头先讲嘅呢种纳粹嘅形象咁样。咁、啊、但係当呢个纳粹嘅形象呢同呢个小孩子嘅形象结合埋一起呢，就更加恐怖。呢、這个恐怖在于呢，佢哋重新呢，即係成首诗系一种恶性循环嚟嘅。佢话佢哋生咗几个仔，呢几个仔就係开头嗰几个人咁样。咁其实我哋如果平时听风呢种首要风琴曲呢，都系咁样嘅，不断循环不断循环。就好似所谓文明嘅毁灭同再生不断循环咁样。因为呢首诗系一首非常之灰暗，甚至可以讲系即系类似我所讲嗰种杀人歌谣嗰种风格嘅诗， 系好似循环不息咁样啊嘛吓。跟住落嚟，我哋要听早餐。早餐，普雷维尔，他把咖啡倒进空杯，他把牛奶倒进咖啡杯，他把糖放进牛奶咖啡，他用小锉搅了搅，他喝了牛奶咖啡，又把杯子放回，跟我默然相对。他点燃一支香烟，用嘴喷雾，吐着烟圈儿。他把烟灰抖进烟缸，默默无言，没看我一眼就站起身来，把帽子往头上一按。他把雨衣披在身上，因为正值雨天，就这样他冒雨离去，默默无言，没看我一眼。我只有用手捧头，泪水连连。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早餐就是普雷维尔的作品。 早餐呢是普雷维尔的另一种风格的作品，他都有几首这样的诗，但是这种诗呢就更加之令人呢难以捉摸。他没有 很复杂的意象，或者好像刚才这样很奇怪的情节。其实好简单，佢话有个人坐喺佢前面食早餐，好典型嘅法国场景，你喺嗰啲露天咖啡入边。咁呢个人呢，哇，佢饮咖啡啦，加奶加糖，好正常啦。饮完咖啡又食烟，食完烟跟住弹烟灰，跟住就走咗。哇、啊，戴住顶帽，着住雨褛就走咗，冇睇我一眼。但系最后呢，我就喊咗。哇、啊，咁到底呢个人系咩人呢？都有好多种讲法嘅，因为呢首诗呢就系正正写于呢我讲嘅法国沦陷时期。法国沦陷时期是很复杂的，如果大家有看前两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迪亚诺的作品，他绝大多数的作品都是写法国沦陷时期的所谓法奸、 嗯、 就是好像我们讲的汉奸一样，法奸会举报你、会告密，或者会为了得到你的财产是陷害你。那这里面有人说，这里面坐在他对面即是望都没望你那个人呢，可能就是一个可能会举报你的人、 哦、 会出卖你的人。得人惊的在于呢，他没有任何痕迹表露他会这样。 只不过好像很平常吃早餐这样。 但你都会喊，你都会惊得喊。 泪水连连。 其实这个就是这个心理的恐吓是很恐怖的，就是所谓道路耳目。你不知道哪个人会出卖你。即是你当你身处一个这样的时代环境之下呢，是最可怕。你甚至每一个人都成了有即是所谓被逼去妄想症这样。人家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路人，你都会觉得他是要迫害你的人、当然了，这首诗又有一个完全相反的解读，就是说这首诗他的哭泣呢是因为呢人和人之间已经没有信任，这个人他望都不望一眼，跟着呢行了入雨水当中，他入面强调正值雨天、其实讲的法国已经是这样了，为什么我们还不可以互相用爱用信任来团结在一起呢？这样 个我倾向 系后边 头，唔系倾向头嗰个解释。 哦，你现实主义者，嗱浪漫主义者就会中意后边嗰个，觉得 呢个我觉得有点牵强。 系啦，其实真系都几恐怖啊！即系尤其喺法国，你谂即系大家坐埋一张台饮咖啡，有乜理由系完全 望都冇望过你？ 心有鬼啦，即系 系内心嘅恐惧。跟住我哋要听自由街区。自由街区，普雷维尔。我把军帽放进鸟笼，头顶小鸟出了门口。怎么，你不敬礼了么？指挥官问道。不敬了，我们不敬礼了，鸟儿回答。哦，是这样，对不起，我以为还敬礼呢，指挥官说。没关系，谁都会出错，鸟儿说。自由街区，咁就系普雷维尔嘅作品。 喺沦陷期间咧，普雷维尔咧写咗好多首咁嘅短诗。之所以咁短咧，就一嚟咧，佢话系惊俾人发现啦，佢就记喺个脑度；二嚟就方便人哋咧口耳相传。 哦， 即系佢呢啲诗就系一种口耳相传嘅诗。点解叫自由街区咧？其实当然啦，根本就唔自由嗰个时候。但系咧，佢话自由其实系出自人嘅选择啊。点解咧？如果你将顶帽放入个鸟笼度，而将你顶帽变成一只雀仔，即系你应该戴顶军帽嘅。但如果你唔戴军帽，你戴只雀仔，其实呢首诗好似系讲紧俾嗰啲咧，即系所谓嘅伪军听嘅，即系法国当时咧维希政府咧，好多法国人咧都其实做咗法奸或者投降，即系做咗德国嘅帮凶啦。佢话你哋试下啦，我哋法国人系戴只雀仔嘅头嘅，唔系戴顶军帽喺嘅头嘅。如果你戴只雀仔出嚟咧，一切就会改变。嗱，非常超现实主义啦。那个指挥官好可能系德国人啦。佢话点解你唔敬礼啊？咁佢话哦，我唔敬礼你，因为我顶帽都冇咗啦，变咗只雀仔。而且是隻雀仔跟他讲，我们不敬礼了。于是因为是隻雀仔讲，超现实就发生了。感觉指挥官呢都没有发脾气，也都没有说哇你这样都得，就说哦我以为还要敬礼。跟着雀仔还要很幽默，典型的法国幽默，他说哦没什么所谓的，大家都会出错的。样哇，这首诗非常之普雷维尔，就是这样先至的题目才成立，街区是应该自由的。但是自由街区当然是讽刺啦，因为正正是因为呢整个国家都沦陷了，先至话你先会幻想冇一条街区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嗰阵时发觉冇一啲街区被称为自由街区，你都去怀疑到底是不是真的自由的咁样。 是这首诗是真的很有它的特色。 你都可以越灵越现，就是好像一部卡通片，就是一个卡通的场景出现在前面。就好像以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法国动画片呢，法国卡通叫做《国王与小鸟》。其实小鸟在法国的意象一直都是自由的象征来的。国王与小鸟入面的小鸟就是一只这样的小鸟。喂，你可以当我戴顶帽，戴个头出街来笑话这些呢规矩，敬礼的规矩，指挥的规矩。 是自由街区。最后我们要听夜巴黎。夜巴黎，普雷维尔。深夜三根火柴相继点亮，第一根为看清你的面庞，第二根为看清你的目光，第三根为看清你的双唇，随后漆黑一片，让我回想思恋，把你拥抱在胸前。夜巴黎，普雷维尔的作品。 是啦，点都要嚟翻一首真系冧诗嘅，就系普雷维尔咧，就系一个好识冧人嘅诗人吓。其实咧有一首诗呢度嘅译本唔好，所以我冇介绍，但系我甚至可以背嚟俾大家听嘅，同呢首夜巴黎呼应嘅，就系咧大望书翻译嘅。佢话咧喺某一年嘅某一日咧，我就吻咗你一下，最后 锡咗你， 系啦，我锡咗你一下，跟住最后三句好劲，佢话喺呢个蒙彼利埃公寓。 园。咁呢个公园呢就係巴黎一个普通嘅公园，而巴黎呢就係地球上一座普通嘅城市，而地球呢就係宇宙中嘅一颗星。 啊，一路一路咁你諗到个镜头係 咁呼应返呢个夜巴黎呢，就是头先我哋听嘅夜巴黎，成个巴黎其实宵禁嗰陣时冇灯嘅，我剩返三支火柴，就係为咗一支睇清楚你块面，一支睇清楚你只眼光，第三支为咗锡你嘛，睇睇到你嘅嘴唇嘛， 不得了 啊！最后黑咪由得佢黑咯，我已经揽住咗你喺度啦。以后就算以后嘅岁月，佢用回想思恋啦，佢以后就算继续黑暗嘅岁月都好，我已经锡过你，拥抱过你啊！ 哇！ 呢种真系浪漫到不得了，即系一个咁浪漫嘅巴黎，咁浪漫嘅民族啊！我谂真系好难被战胜嘅。 就是三根火柴， 三根火柴胜过你啲即系咩嘢炮弹啊！ 好，咁我哋今集介绍咗普雷维尔嘅作品啦，咁啊浪漫完一番啦。 系啦，希望下一次咧都仲会有啲浪漫嘅诗，虽然依家成个世界都好唔浪漫吓。 系，咁我哋下一集再倾啦，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